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7月27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本市有明显降雨，雨量分布不均，东北部大部分地区达到大雨量级，局地达到暴雨量级。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黄色和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驾车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呢，近期降雨频繁，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另外，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大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尤其是暑假，家长和孩子们更要注意出行安全了。在今天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科技创新资讯主要包括：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企业中金字号超30%，视频场景正在向高清化、交互式、沉浸式演进，多项黑科技亮相东京奥运会赛场，环保时代韩国加油站开拓新商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好，科创在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391家，同比增长134%，其中来自北京的企业132家，占比33.7%。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平台之一。今年以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持续增强与北京中关村协同联动粘性。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所在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北京中关村共同主持召开工作对接会5次，双方赴北京中关村、南宁中关村创新示范基地、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等地考察调研和招商推介4次，推动中关村创新链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链融合发展，助力资源禀赋、服务体系深入融合。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聚焦科技创新，以北京转移项目和科技项目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将加速聚集创新人才作为园区发展的支撑点。据了解，今年以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园区全口径税收完成4亿元，超过去年税收总量，其中科技型企业税收贡献同比增长102%，新增国家科技企业105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储备26家，雏鹰企业培育储备36家。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视频云市场的一个最新情况。日前，全球咨询机构发布中国视频云市场跟踪报告，报告显示2020下半年中国视频云市场规模达到38.1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45.7%，其中视频云解决方案市场最为亮眼，市场规模达到近7.0亿美元，同比增长也达到75%以上。百度智能云在解决方案市场排名第3，而在视频云总体市场上则位居前4。研究发现，在线音视频互动娱乐、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场景依然是驱动下半年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而来自广电传媒、医疗、金融等传统行业的需求日益明晰，区域视频云服务平台建设的步伐加快，也成为下半年市场增长的亮点。 对于视频云市场的下一个增长高潮，业内人士表示，视频场景正在向高清化、交互式、沉浸式演进，而非视频场景呢，则在向视频化演进。这两大动力也将驱动视频云市场持续高速增长，甚至创造出全新的超视频化时代。我们说这两天东京奥运会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有很多朋友哈也是通过手机这种视频的方式来观看东京奥运会精彩的比赛，来关注我们中国奥运健儿的精彩表现。所以哈，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云市场未来它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观的。继续来关注，日前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在安徽蚌埠举行，与会代表把脉新材料科技研究方向，研判产业发展趋势，推动技术、产业和资本的合作，探讨自主创新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蕴藏的价值和潜力。那么在科技加持下，新材料被赋予了无限想象空间。以玻璃这种材料为例，这种材料仅仅作为日常容器使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 0.33 毫米到 0.2 毫米再到 0.12 毫米，由安徽蚌埠制造的超薄佛法电子触控玻璃不断刷新着世界纪录。随着国内首片 8.0 代 TFT LCD 玻璃基板产品的正式下线，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生产技术的国家。那么这次会议上，卡脖子技术、碳达峰、碳中和也成为与会代表聚焦的高频词汇。而立足国家战略，重视新材料产业未来发展与能源环境的协同协调，也成为与会嘉宾的共识。据了解，在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开幕当日，有142个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超过900亿元，合作成果丰硕。刚才提到了现在正在热闹进行的哈这个2020东京奥运会，那正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各国运动员呢是挥汗如雨，角逐金牌的身影，很多人都在关注，全世界喜欢体育的人呢都在关注。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哈，也有不少朋友都是守在电视机前，或者是拿起手机哈来观看这种精彩的比赛现场。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呢再说说多项黑科技亮相东京奥运会的赛场。那么在可穿戴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科技呢，也是悄悄地进入到比赛现场，成为推动运动员再创佳绩的强大助力。据介绍，这次运动会的田径赛场上首次出现了 3D 运动员跟踪技术，它能在几秒钟内就提供给运动员速度、身体角度、加速度、步长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实现对运动员 3D 形态的一个数据提取。这就是过去运动员和教练用肉眼无法捕捉到的一些信息。这种技术呢，不仅对运动员的训练是一个很好的记录，而且还是一种全新的啊这个转播方式，在即时回放中对比赛亮点进行一个技术分析、解读和复核，能为奥运会的观众带来全新的一种体验。国际体操联合会引入日本富士通公司开发的智能人工技术啊打分辅助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也通过向选手的身体及其周边投射红外线，追踪选手的动作，并且实时转换成为三维立体图像。根据图像 AI 可以对于身体的旋转和扭动等细微的动作做出分析，并结合过去的比赛数据，遵照打分标准判断技术的完成度。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也借助尖端科技装备来提高成绩，其中可穿戴的运动技术也成为优秀运动员争金啊夺银的武器库之一。它可以对运动员的心率、呼吸等状态进行监控，以提高运动成绩。教练员也可以根据运动员状态的实时信息对训练方法进行调整。那么对于这届东京奥运会赛场上还有哪些科技亮点，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我们来看看邻国韩国，随着全球不断强化环保措施，汽油加油站传统业务面临萎缩，那么韩国多家大型炼油企业未雨绸缪，为旗下加油站开拓新业务，比如开展二手货交易服务、设立物流站点和电动车充电桩等等。 根据报道，韩国四大炼油企业现代石油公司、SK 创新公司、加诗加德士公司和双龙炼油公司对拓展加油站业务热情高涨。现代石油公司开通线上二手货交易服务蓝色市场，用户可在相关手机应用上免费登记商品信息，到公司旗下352家加油站完成线下交易。那么现代石油公司呢，是和网络科技公司合作，从2019年年底开始，在位于大首尔地区的加油站设立物流站点，为韩领旗下的火箭配送的当日达和次日达快递服务提供帮助。韩领向加油站支付站点租赁费用。此外，加诗加德士公司呢，除了与韩国出行服务平台合作，在部分加油站设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还打算改造各地加油站，增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并考虑设立物流站点。公司近期还推出了一款手机应用，用户可以输入常用汽油型号、通常加油量、支付方式等信息，那么到加油站时只需要出示条形码或者是使用识别密码，就可以顺利加油。韩国石油公司和韩国加油站协会数据显示，韩国国内2010年处于运营状态的加油站有1.3万多处，2015年降到了1.2万多处，那么去年呢进一步减到1.1万。那么韩国能源经济研究所估算，截至2040年，韩国加油站数量将跌至不足3000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京津冀之声在稍后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环节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科创面对面的环节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浦东引领区建设方案，激励科创企业释放更大创新能量。之所以要谈这样的话题，是源于近日国务院发出的一个最新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日前呢发布了。那浦东新区呢被赋予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踏上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提到浦东大家并不陌生，那么这次的意见当中，科技创新被方案置于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意见提出7方面重大举措，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位居首位。另外，意见还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做新贡献，给浦东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意见出台之后，浦东和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的创新型企业呢，无不是欣喜鼓舞，非常的振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意见发布的背景，以及里面的一些具体要求又如何激发浦东的创新活力。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教授。欢迎刘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春生教授哈。首先想请教一下，这个意见出台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针对浦东出了这么一个意见？ 好，首先我觉得一个大的背景还是要从国家的一个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规划来看啊。那么我们无论从19大的报告也好，还是多次的这样的一些政府工作报告也好，都已经看到了，就是创新呢已经现在成为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战略。 啊。那么各行各业无不在提这个创新这两个词。那么这些创新呢，当然也包括了科技创新，比如说硬件领域的一些创新哈，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卡脖子的这样一些产业，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些难关，怎么样能够发挥自主创新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哈，然后呢实现我们的这产业的一个自主化，然后避免这样的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些问题的再次出现，这其实是从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安全的角度来出发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从中国经济发展了四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哈，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其实是毋庸置疑，大家也觉得这个确实创造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些奇迹。 是。 那么这些奇迹呢，我觉得就是和这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这些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在这个前期的这个快速奔跑的过程中呢，确实涌现出来了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当然我觉得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必须要通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来去解决。那么其中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对于环境的这样的一些保护不够啊、对于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种劳工权利啊、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的问题哈，这些呢都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的得到优化和解决哈。但是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综合来看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级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啊。当然这两年来看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方面呢体现出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欣欣向荣的这样一些活力啊、你比如说无论是从互联网领域里面，还是从这样的一些科技创新领域里面，包括芯片制造、芯片研发、芯片的这样的一些封装测试，以及高端的制造，这些方面其实都有了非常长足的一些进步。那么这些长足的进步呢，有利于中国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我们以前提到的都是高速度的发展，那么你现在的话就是要要求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啊、 那在高质量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一些新的这些这个引领世界尖端的这些产业行业啊、要有一系列的一些突破。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一些新的产业的一个带动呢，它对这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呢， 您比如说 5G， 它这一个行业可能带来的就是全部产业的翻天覆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就是互联网对于这个所有的传统产业的一个改造，其实大家都已经都能够感受到，衣食住行所有的这些方面，包括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所有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人们都说万物皆可上网， 是互联网加任何， 互联网加一切， 对 吧？当时不是天津有一个那个这个小吃叫大饼卷一切吗？现在我们说互联网加一切、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互联网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改造，以及触发出来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呢使得就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样的一些地位其实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我们经常讲的就是 copy to China， 就是说拷贝到中国，复制到中国，国外有一些新的模式我们拿到中国来进行落地和应用哈。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新的模式，比如 copy from China， 也就是说从中国拷贝到全世界去，从中国的这样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去复制到全世界去。 比如我们的移动支付之类的、 比如我们的移动支付，也比如我们的短视频 TikTok、对吧、抖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非常广泛的欢迎啊、大家也都认为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居于全球的这个 APP 的下载榜的排行榜的榜首。这说明我们也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新的产业实际上也为全人类全世界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呢，我觉得也要去什么呀，总结它的一些经验啊、那么这些的经验的总结呢，会为后来的我们一系列产业之间的相互的协调，以及产业链的打通，以及国家政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协调和互相支撑，都奠定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得到，就是科技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与日俱增的，对吧？那么这些情况下，就是塑造了人类的未来，塑造了中国的未来，塑造了美国的未来，也塑造了世界的未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如何能够 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取胜啊，至少我们不落败哈、啊，其实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件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从高层领导也好，还是从产业界也好，还是从学界也好，大家形成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要打好未来这一战。 嗯， 那么你要打好未来这一战的话，就必须要在这个创新上进行发力。那么这个创新上面的这些发力的话，绝不只是说我出台一个文件，一定是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跟进。你比如说你的科研体系，你比如说你的人才体系，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金融体系， 产业环境， 产业环境等等，营商环境，这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人才的引进，这些呢都会涉及到你的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在这个创新领域里面怎么样能够找到你的立足点，怎么样找到一个制高点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出台这样的一个方案啊，出台这样的一个意见，其实是适逢其时的。 是，刚才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背景，我们说咱们打造国内国外双循环，尤其是以国内循环为主，那靠什么把我们这个经济的活力循环起来？科技的这种支撑，然后科技带动整个环境的产业环境的这个变化，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刚才三点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意见出台的背景，但是我们接下来也想追问一下，为什么是浦东？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意见当中刚才特别长的一个名词，我们抓一些关键词，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首先，为什么是浦东？其次，什么是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再次，建设引领区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怎么来理解？ 好，首先我们来看，就是浦东其实包括上海在内哈，一直是承担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哈。 嗯， 那浦东新区的话也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经济特区，然后同时的话，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个文件的话，它还和上海自贸区的话实际上是有重合的。 嗯， 那么这里面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含义在里面，因为我们说无论是浦东新区也好，还是上海自贸区也好，它都是什么呀，引领性质的，这个就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刚才您念到的这个文件里面 意见当中了 啊、就是如何体现它的引领性哈。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呢，你立足要高啊，这个就是说你建立在这个，我们说了这个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话，实际上是你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了， 嗯， 你已经站在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国际的都市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了，你已经站在了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基础之上，你已经站在了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这个基础之上了。 你是头部的头部了， 你是头部的头部，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重任压在你身上了。那么这个其实是对浦东来说又是一个新的一些机会，同时呢也是对于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一个新的机会。因为我们说了，上海的这个带动作用其实它是非常强的，它整个的带动的是一个城市群的问题。同时我们看到这种科创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政策的一个规划，必将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相关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聚集。 嗯，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江浙地区，无论是高端制造业也好，还是互联网行业也好，都有非常多的我们的头部企业和这个领先企业。 是，我们之前采访了很多的这种科创 CEO， 他们的总部位置在南京、江苏、苏州、上海， 没错， 都是那一片。 哎，所以呢，它就是形成了一个产业聚集。这个产业聚集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呀？企业和企业之间是互相需要、互相支撑，人才可以在企业之间能够互相流动，产业之间呢能够有互有需求、互有供给。所以这些呢，都是上海也好，特别是浦东也好，它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先行的一个优势。就是这个优势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啊。第二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上海，特别是在这个自贸区建设之后呢，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嗯， 那么这些制度创新后续的话，我们看到也在全国范围呢进行了推广。你比如说吸引外资的负面清单制度，你比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制度，这些呢都是吸引，就是我们在上海自贸区的这个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系列的经验进行了复制和推广。这些呢同时对于什么呀，引领这样的一些科创企业的 这个外资，吸引他们的这些外资呢，其实是显得尤为重要。 嗯， 第三一点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为什么要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又是对浦东提出，就是你新确实已经做到了很新，但是我希望你更新，我希望你更高水平，我希望你能更开放，就是你一定要敢想敢实践敢创新。 嗯， 就这一点的话，其实就是既是赋予你的责任，同时也是给予你的红利，就是你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些红利，对于这个浦东这样的一个地区也好哈，那么对于这个整个上海的也好，都是希望你这样的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些制度红利，然后形成更多的制度创新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嗯， 你比如说你敢不敢于制定一些吸引国际人才的一些政策，对吧？这些以前咱们可能在这个上海也没有，在全国也没有啊。那海南有一些，现在有一些这个新的政策出台啊。 嗯。 但是呢，你敢不敢在上海进行试验？还有呢，在金融支持，比如说金融的这些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哈。 是。 那么它在这个里面的话，你怎么样去支持这些科创企业？能不能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来带动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金融资源，去源源不断的去支持我们的科创企业的一个发展， 嗯， 未来能够在什么呀，科创和金融领域呢双丰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因为这是互相反哺的，你科创是需要金融的这个活水来支持的，金融的话也需要就是说新的产业给它带来新的这种服务的一些机会，新的这种产品创新的这些机会， 就是这些科创的这些项目它会要反哺给金融领域。 没错， 嗯， 就是我有什么样的需要，你比如说我需要天使投资， 嗯， 我需要就是这个科创板上市，这个里面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上海这个科创板其实也是和这个，其实你没看到这个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的。 嗯， 为什么我们说要选在浦东，其实也就是说什么，它是一个政策汇集地，既赋予你金融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也赋予你制度创新的这个引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一点就是你必须要作为这个科创的这样的一个带头作用， 领头羊 啊，领头羊， 嗯， 来带动区域的发展，乃至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其实这个意见当中呢有非常丰富并且很实在的政策红利， 嗯， 包括从这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等方方面面都有。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咱们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教授再来说一说意见当中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对于浦东新区未来建设引领区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优势。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分享。 昭，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敬请关注。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分享的话题是浦东引领区建设方案，激励科创企业释放更大的创新力量。说的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呢是刚刚发布了，那么赋予了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希望它能踏上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其中呢，科技创新被方案置于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结合意见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举措，要和我们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教授呢一起聊一聊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意见发布的背景，以及为什么是浦东啊要把它打造成为引领区这样一个目标。刚才上半段呢，春生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些背景方面的介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意见当中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啊，看一看是如何给浦东新区更广阔的空间，让它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科技创新以及金融方面很多的这种活力和优势。再次欢迎春生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在意见当中呢给大家拎了几个点哈，首先就是在加快关键技术研发方面，意见提出研究对用于临床研究的药品免征进口环节税。因为我们在看到意见提出几个面向当中，其中特别强调了说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那么特别是对于这种临床研究的药品免征进口环节税，我们怎么来理解？ 首先我们来看的话，这个也是从什么呢，从这个我们从产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生物制药这一块呢，本来也是我们科创板所支持的六大领域之一， 是 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的话我们说呢，就是未来的这个竞争哈，我觉得就是和这个科创板的这个六大领域呢也是完全契合的，完全对应的。那么在这一块呢，就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里面的话有一些进步，但是肯定还是进步还是不足。特别是和欧美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差距。但是这一块呢，一方面它和这个人民的这个重大利益生命安全这个生命健康以及它的这个生存质量生命的质量等等呢是息息相关的哈。另一方面呢也和产业安全息息相关啊。大家想想看，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被卡脖子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被这个什么呢被制裁了，这些呢都可能会给什么呢给这个给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呢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是，之前我们也采访过在广东的一家专门做这种呼吸道病毒检测试剂盒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当时就说因为现在新冠疫情嘛，那么很多依靠国外进口的一些原材料，比如说这种生物酶啊，研发的这种生物酶可能在海关那边可能需要检查或者检验要等待很久，那有些企业就因为没有这个生物酶它的研发就停止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能够实现国产化的这种替代，很多企业其实都在反思这个问题。 没错，因为就是其他的我们经常讲了健康是一， 是 你所有的其他的都是 零 都是零， 以后 所有的其他的都是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只有这个健康，这个是什么呀？首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它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另外它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重点，因为你很薄弱，其实说明你有非常大的潜力和空间。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不得不承认，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市场环境，包括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非常大啊，包括你比如说开展临床试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样本， 对， 你的样本量足够大啊，你相对别的国家，比如说那些小国，一共就几百万人，他 他可能开展这个临床试验也好，或者什么他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也好，他可能都没有钱，或者说是他也没有人，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是都具备的啊，我们钱也不缺，人也不缺，是人才也不缺，但是我们确实是在这个过去的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了，产业还是非常的薄弱，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块呢可以有非常多的发力点。那么我们要这个发力点怎么样去获得这个国家的支持，这一次里面大家看到就是说通过进口税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对吧，进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国际贸易其实非常重要哈，因为我本身是国贸专业的哈，我们说国际贸易非常重要，首先一个关税这个问题的话就可能会挡掉一批企业，因为来了一个关税15%、20% OK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小型企业 望而却步了， 望而却步死掉了，因为很多的这个中小微企业它的这个什么毛利率也不过就是这个10%，你怎么能让它再交10%、15%的关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怎么样能够提供贸易便利化服务，也就是说就您刚才讲到的怎么样能够通关更加便利，怎么样能够使得就是我进来的时候能用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这个实际上是也是能够提升效率，提升这个企业降低它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时间就是成本， 时间就是成本，时间就是金钱， 对 于很多企业来说就是稍纵即逝的这个机会，举例子去简单的理解一下就可能比较明白哈，你比如说在去年咱们这个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咱们的口罩可是就是好几十块钱一个， 是 吧，可是到后来就是 很快 很快之间就是这个稍纵即逝这样的一个产业机会，很快就变成了一块钱可能十几个啊，就是这种零售的批发的话可能就一块钱十几个，你看就是中国的这个制造能力就这么快，不给你留很多的时间的， 是很多企业在那个时候可能马上转行来做生产口罩啊，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没错，所以其实给你留下的空间和这个窗口期并没有那么长，对于这个企业而言，这样的一些措施其实是解决它什么样根本问题的，就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很宏观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但这些很宏观的话题必须落实到微观企业的感受上面，也就是说这个微观企业它到底它的痛点是什么，它到底需要什么支持，这个必须是政府所要能够感受得到的，你要给它创造条件，你要给它进行好服务， 是你看这种关税的这种减免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企业的心声啊， 没错， 所以我们在意见当中看到，另外还是意见鼓励允许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按照相关要求开展自行研制体外诊断试剂试点，并且建立企业研发进口微量耗材管理服务平台，在进口许可、通关便利、允许分销等方面都给予支持，另外还允许浦东认定的研发机构享受进口自用设备免征进口环节税，采购国产设备自用的给予退税政策，其实能够听出来我们是鼓励和支持很多这种卡脖子问题这种医疗领域的国产化啊，这也是给你很大的一种 降成本， 对， 是核心，就是我们的很多企业其实不是说研发能力不强，是顾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先得求生存，但是他生存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长期都是处于什么呀，比如说低端化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没有这个精力，他每天都要想着怎么样我这个企业不倒闭哈，那我没有办法考虑那么宏大的叙事，先解决全人类的福祉问题，很现实，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政府而言的话能够为企业做什么，首先就是来这儿降成本， 成本降下来，压力降下来了，我自然就可以考虑更多，哎，我这个创新了， 没错， 对吧，我更高的这种企业上的追求， 对， 这是从我们刚才说到的加快关键技术研发方面意见当中的一些要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围绕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方面意见呢也有了一些要求，其实刚才春生教授也说到了这个产业集群也很重要， 没错， 企业和企业之间要流动起来交流起来，那么意见要求在总结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芯片区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在浦东特定区域对符合条件的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 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也是在税收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政策红利。另外，在浦东特定区域开展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所得，这个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那么在试点期内呢，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企业所得税，鼓励长期投资，个人股东从该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听起来比较绕哈，陈生教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意味着什么？ 好，首先来看的话，就是我觉得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降成本其实那它的这个动用的这样的一些工具，你如果是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情况下的话，我不能替你去采购原材料，我也不能去压低工资，对吧？我也不能说人为的，就是政府说了不允许你给这么高的工资，或者是工人不能拿这么多的钱，那么我也不能就是说让这个房地产的这些老板说你必须给我降房租，这些都不能做。那政府能做的以及政府的功能，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财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么财政方面的支持的话，从降成本这个角度来说，就是降税，这是政府手头它可用的一些工具哈。那么这个里头的话，我们所说的这个所得税15%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最近呢，其实有一系列和这个所得税有关的这些新闻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平均所得税率是25%啊，那么降到15%，这就是优惠了10%啊。这个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这可是一大笔的奖金，一大笔的红利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15%的这个所得税呢，同时呢也符合什么呀？全球最新达成的这个税务协议，所得税的税务协议就是15%。 向国际看齐， 向国际看齐，就是说G20那个已经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规定呢，全球的这种跨国企业啊，那么进行这个跨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活动的时候，那么所在国，也就是说这个东道国，它所能够提供的这个税收优惠不能低于15%，就是这个所得税率的你不能低于15%， 下限就是15%。 然后呢，你可以多征，你比如说你征50%，那企业就不来你这儿了，对吧？那不就回归到我美国去了吗？这不就是它的一个目的吗？这个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二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所得税率要高于这个15%的话，那这个我是要收差价的 啊。 所以的话，就是这个为了避免，就是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什么呀无休止的这么税务竞争，我就提供优惠，我就给你这个降成本，其他的我不管，然后吸引来一大堆的外资，但过两年的话，我也不管什么营商环境，我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些什么呢，这个税收优惠，然后吸引你。这个其实不是企业竞争的一个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竞争的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从这一次看到，就是说我们符合国际标准，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税收优惠，这个是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大的范畴下，我能够给企业的一个最大的红包。 是我符合国际标准，然后希望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竞争，同时我又给了你这种税收优惠。 没错 啊， 除了这个企业的税收优惠之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在个人方面也有一些优惠措施，对吧？也就是因为你企业的这个税收优惠，最终的话，我们企业是一个实体，它要落实到个人身上。那么这些股东怎么样能够获得这个税收优惠，这一次也进行了一个具体的规定啊。我们觉得这些的话其实都有利于，因为我个人能够从中获利，才是我动员我这个企业进行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动机你要搞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也落实了非常多拳拳到肉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对，是很细致的，可以实际落地的这样降成本的一些具体措施。而且刚才针对说创新产业集群的打造，而且是世界级的，特别提到了这样的几个方面，就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民用航空，以这几个为代表的关键核心环节的这些研发企业，可以给你很好的这种税收优惠政策。这样的一些产业集群，我们说是不是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其实着力想要去有所突破，尤其在科技创新方面，希望能够见到很大成果的一个方面呢？ 不只是在我们国家， 全世界都这样， 就是全世界大家都盯紧了他们。 嗯， 为什么盯紧了他们？因为他们是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嗯，就一定是这样。您比如说就是前三个领域里面哈，比如说这个集成电路和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一个涉及到了软件，一个涉及到了硬件哈。那么这一块呢，集成 电路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芯片产业啊，我们这个是一个被卡脖子的一个工程。那么这些问题你不解决，后续的所有的基于此的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比如说我们强调的这种 5G、比如说互联网，你手机的话你如果不老不更新换代，哪来的什么这个互联网的这种经济啊？ 手机电脑这些机器设备当中全都是芯片，全都是半导体， 现在都不只是这个了，大家随意的去找，你包括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智能家居、物联网，包括汽车，就是 很多今年大家去买车的话你会遇到什么呀？因为芯片不足，这个车供应不上， 产量问题了、 提车提不上的一个问题、这些呢其实都会涉及到什么呢？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夯实基础。你明明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你明明有这么大的这个需求，但是你的这个需求呢不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或者说你的这样的一个命脉呢被别人给抓住了、那么本来按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确实是可以够劲的，这个没有问题，大家各自找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分工领域里面呢各自有优势的地方去从事这个分工，然后打造一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 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但现在不行了，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去全球化的这个趋势，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的话也必须要应对。 所以我们既开放共赢，但同时面向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的话哈，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 所以刚才说到集成电路，这个是硬件方面。 对，那你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其实这个能够提供的想象空间太大了啊！建议大家多看科幻电影，就是你多看科幻电影，就会发现，哎，过几年科幻电影里面的这些问题 成现实了， 就成现实了。因为这个 AI 的这个提出来，其实是在1970年就提出来了，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就有一部电影就叫《人工智能》了啊。然后呢，但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比如说你要和你的手机对话，比如说你要和你家里的这个各种精灵对话，对吧？ 你和你的智能汽车对话， 你和你的智能汽车对话。那么这些呢，都是最粗浅的形式。眼前能够立即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能看到就是自动驾驶、无人驾驶。那么当然，在未来还有更多的这个想象空间。我觉得这些的话，我就是大家看一看这个复仇者联盟也好，钢铁侠也好，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钢铁侠哈，因为他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机器人，专门辅助他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哈。那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体现。未来是不是能实现，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期的。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它会带来了新一轮万众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和所谓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更新和升级，这些呢都已经在路上了，很多企业已经提前布局了。所以在这个意见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要继续发力。 所以这是前两个，然后刚才的生物医药其实我们或多或少的说到了，还有一个就是民用航空。这个其实在以往我们的这种这项目访谈当中哈，我感受特别深，因为有大量的就是这种民用互联网卫星、民用什么研发火箭这些企业哈，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因为以往我们都认为航天就是航空航天，这好像是更多的是国家的一些战略，现在面面的慢慢的转向民用领域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一个是我们关注地球，一个是我们关注自身，一个是我们关注 宇宙。 就是实际上它就象征着什么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体的一个结合啊。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其实确实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可供挖掘的潜力。并且大家想想看，做这件事情不容易，那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明它带动性、它的引领性以及它的产业链会非常的长。 那么它对于相关产业的拉动其实是非常大的，无论是能源也好，新材料也好，就是这种计算机的芯片也好，人工智能也罢， 都和这个你想上太空所有的前面讲到的这一系列的概念缺一不可。那么怎么样去能够带动，包括你这就是说你用传统这种铜啊铁啊就想上天，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得有新材料， 必须要有新的材料，必须要有新的这些技术，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它都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连接和 共同这样的一个繁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是，包括我们这次天河核心舱的三位宇航员，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它的这种摄像装备，这种摄像机，包括他们这种宇航服，以及他们在太空当中这个空间站当中吃的这些营养餐，其实方方面面都有着这种科技的助力，有着这种就是您说到的很多产业集合在一起才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产业链条会拉得很长，也是我们国家在 布局未来想要实现更多突破，我们现在就在打基础这么一个阶段。这是刚才从产业集群方面，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关于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方面，意见还特别强调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这又怎么理解，怎么疏通这个快车道？ 首先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中国的这个科技创新呢，就在近十年之内，其实是每天咱们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都能够感同身受的体验到它的一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方面，还存在的 比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里面，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这个差距。因为首先来看的话，就是应用研究领域，比如说互联网这一块的应用，是我们做的非常好，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特别擅长，我们把这个互联网这个东西拿过来，然后无论是社交媒体也好，移动支付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平台也好，我们都做的非常好。这也是中国的优势，你要把这个优势给抓牢了，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但是基础研究领域里面，我们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欠缺的。你比如说我们 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提出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对吧？这个概念不是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技术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那么这些的都依赖于什么呀？最基本的物理学研究、电学研究、这个化学研究，还有这个比如说数学研究。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想这个探究什么星辰大海，对吧？你首先要把什么呀？ 夯实你的基础，这个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这个是第一点。这个也有赖于什么呢？我们这个高校体制的一些变化，研究体制的一些变化，科研体制的一些奖励的这些体制的一些变化，产业政策的一些变化， 培养人才思路的变化。 对，就是这些的话，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因为刚高考过去，北京市的这个成绩刚公布，然后呢我们发现就是家长呢也特别愿意赶热门，但是呢也确实也发现了家长也开始认真的思考，因为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这一代人，就是去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中国，看这个经济的这个看法不一样了，改变了，因为什么呀？就是家长现在愿意支持孩子的梦想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家长 都不知道你孩子有什么梦想， 就是什么行业能吃饱了，能赚上钱， 这个就是你去干这个行业吧。其实我觉得非常正常，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但现在的话，家长愿意去支持孩子的一个梦想，那么因为你梦想可以引领你进入到一个什么呢？引领你进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是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基础的这个研究这一块领域里面的话，我们其实也投入了大量的这个精力，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高校，包括清华也好，包括我们北大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 就像您说到的，这个根有了，然后我们要长成树，然后再结成果，这个过程要让它能够实现一个循环，这是未来我们想要打造的目标。没错，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在这个里面一再的强调的这些问题。说到这个基础研究，就像刚才春生教授说到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国家对它的重视，尤其是要把这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还有包括产业化，这个通道要打通了。 没错， 做了半天研究，就像您说到的，这个根有了，然后我们要长成树，然后再结成果，这个过程要让它能够实现一个循环，这是未来我们想要打造的目标。没错，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出台意见，就是这个意见其实都是方向性的，那么这个方向性的这个过程呢，需要当地的政府，当地的这些机构，从上至下，你们都要发挥你们的主观的能动性，你们的创造力，然后来给政府提意见，来给这个政策打通呢，然后更宝贵的更有见地的这样的一些思路。